里欢唱出来活泼的歌谣，唱出美好心愿。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北京时间的16:08，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我是江帆。那么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哈，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创业的那点事儿。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来自北京某个时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招商经理王经理，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创吧的加盟哈。来，欢迎王经理。 大家好，我是某个时间王方森。 王经理，想你看哈，现在这不是夏天也来了吗？每到了晚上的时候，大街小巷，大到这个很高端的那种烧烤店，比如说像某个时间啊之类的，很久以前啊，是吧？然后小到小的街边摊，烧烤一度又成为了大家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哈。 是的， 到了夏天光着膀子这个扎啤散啤喝起来的。 好多 是的，好多哈。街边上那么多的烧烤店，如果最近我正想加盟，哎，正想搞一个这样的小买卖，哎，来赚这么点钱的话，为什么我要选择某个时间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某个时间是一家串店， 对， 也就是一家串吧烧烤烧烤店， 对，一个自助的一个烤吧。在咱们这个店里面去用餐呢，主要是一个环境，一个完了之后，如果说这句说您说的为什么会选择我们某个时间呢？ 对啊， 我们是全国连锁，有80多家店，而且已经有8年历史的一个品牌。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而且特别成熟的管理系统。至于您以后经营起来，会让您少走很多弯道。 会走什么弯路呢？ 打个比方说吧，就是就至于咱们这个初步的营销来说，你就没有咱们某个时间专业，明白吧？ 我开一家烧烤店， 对， 我还要去讲究营销。 对， 您来仔细和我们说说。 为什么就说这个营销很重要呢？现在就是说，针对于我们开业做活动，谁都会，一般都是打折啊， 对啊， 或者是送那个购物券，对，还有一个是充卡什么的，对不对？咱们某个时间不走这些套路， 那走什么？ 我们某个时间呢，是直接从精神上面给咱们这些食客们达到一个下班以后比较疏松放缓这个压力的一些个地方。完了之后呢，至于我们店内的一些环境一些服务，我们直接会让咱们顾客有一个非常正观，直接从眼观到你的这个吃饭的这个第一感觉，就是餐厅那种感觉。您知道我们店里边会有一个直接颠覆、 就是、 颠覆。 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 对， 比如说当代都市白领下班之后，哎，一凑一块儿想吃什么呀，去哪儿吃啊，让大家第一眼这个脑海当中冒出来的就是去某个时间， 某个时间 是吗？ 对，我们会让你记住咱们某个时间。因为我们有这个店面里边这个各种装修啊，你像这个溶洞时代啊， 对吧？远古时代啊，还有蒸汽时代等等，这些都是刺激你的感官的，所以说让你一眼就会让你记住咱们这个某个时间。 嗯，哎，我觉得一说到装修，我觉得有东西可说了。某个时间我去过很多次， 对吧？ 它的装修风格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对， 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就不像是在饭店里面吃饭。 嗯， 那我去的那个店是什么装修风格呢？就感觉整个就像是在一个山洞里面。 对， 墙壁没有说是整整齐齐的，然后甚至头顶上还有钟乳石。 对对对，那是咱们的一个溶洞时代。 啊，那个就叫溶洞时代。 对，那个叫溶洞时代。完了之后呢，这个溶洞时代呢是咱们这个里边的一个主打的一个装修环境。另外呢还会有一些现在这刚出来的这个3D 的一些震撼画面。 哦，还有3D 呢。 对对对，这些还是你没有体验到的。 这是刚出的。 刚出的。 哎，那我最近还是得再去吃吃看。 对对对对。 溶洞时代给我的一种感觉哈，有点像你看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视剧嘛，《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那个昆仑虚是吧，有点感觉自己像白浅和夜华上仙似的，像坐在昆仑虚里面吃饭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某个时间呢，一从环境，二从口味这块，都是你做烧烤第一选择。 环境还是比较偏年轻人的喜欢是吧？ 对，年轻人啊，70、75后吧。 怎么75呢？我觉得得85了。 不，还有一部分在北京这个地方呢，还有75后， 还有一些心态很潮流的， 对，很潮流的75后都会去选择咱们店面去用餐。 好，那这样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哈，如果您最近手头上有点小钱，准备要投资开个店，搞一个副业呀，或者说要搞创业的话，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某个时间。某个时间的加盟热线是 400-0509-100。 400-0509-100。 对， 400-0509-100。 对， 好了，这里是有机生活，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 感觉风会有你这么

欢迎北京时间的16:21，感谢回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江帆。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创业的话题哈。那今天请到的也是来自北京某个时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招商经理王经理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想先问王经理哈，刚才我忘记问了，某个时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文艺耶， 对吧？ 嗯， 这是我们公司的团队历经有想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才想到咱们某个时间。 哎，我觉得现在好像一个餐馆如果名字起得好，好像挺吃香的， 对对， 挺占便宜的， 对对， 真的， 对对对， 就让人印象很深。 对，一听到这个名字，他就很想进去咱们这个店去体验一把。 对，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一定是一个很潮的店， 对对对， 它一定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比较适合文艺青年， 对对对， 或者说潮流的这个白领们啊，这个年轻人们所喜欢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进了店就会让你觉得 进了店之后会有第一个是感官的颠覆嘛， 有的真的有。 第二个是咱们这个整个服务，而且到后期你的在你的用餐过程中会体验到咱们这个烧烤的美味。 就像我刚才说的哈，我去过咱们某个时间其中的一家分店。我去的那一家店的装修风格应该是叫溶洞时代。 溶洞时代，对。 感觉就像是在一个洞里面吃饭一样，真的，天花板上都是全部吊着的是钟乳石。 对对对。 感觉你就像是在参观一个溶洞一样。 有种那种冰天雪地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这个墙壁也是没有这个非常说是垒得很整齐的这个白墙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是在白墙外面是加的那种模型的东西是吗？ 不是，这个呢是咱们这个现在特有的一种工艺，它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个造型。 哦，就直接在墙上糊上的。 对对对。 然后雕出那种溶洞的那种感觉来。 对对。 还真的是蛮不错的，配上灯光，有点光怪陆离的感觉。 对对。 有点像，我觉得还，您说。 还有咱们后期这个蒸汽时代，那些全是手工做的。 我觉得这个溶洞时代好像差了点东西，差了点沙曼。 沙曼。 如果在天空当中挂上一些沙的话，那整个呢就是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的昆仑虚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以后呢会考虑你的意见。 好的，那这样哈，我们在接着介绍之前，还是要先来说一下，某个时间是一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串店哈。今天上节目也是想要和大家说一说加盟的问题。如果您想创业，或者说想做个副业，开一个小店赚点钱的话，都可以来加盟某个时间。加盟的一些优惠政策呀等等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介绍哈，也大家也稍安勿躁。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了，电话呢就是400-050-9100，400-050-9100，打电话直接来咨询说我要加盟某个时间就好了。好了，那继续我们来请王经理和我们聊一聊其他的一些装修风格哈，还有您刚才说的什么蒸汽。 对，蒸汽时代。 蒸汽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于咱们那种酒吧铁艺的一种。 铁艺。 对，一种铁艺，现在也是现在独有的一种工艺。它是靠什么呢？靠这个各种钢管去造围出一种让你很震撼的那种很酒吧的那种复古时代。 我大体明白，大体我应该是见过这样的店，就是整个墙面上都是粗的细的各种管子， 各种管道，像工业时代那种。 是工业时代的，然后感觉好像你置身到一个发动机舱里了似的。 对对对。 这是蒸汽时代，还有吗？ 还有咱们这个陶瓷时代啊。 陶瓷时代。 对啊。它是从一进咱们店你会看到有一个吧台下面会有一个陶瓷时代，它演绎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老祖先那种从研制陶瓷一直到现在的一种有一个整个的进化过程吧。 陶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陶瓷的风格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个陶瓷碎片镶在咱们这个墙缝里。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天津那个瓷房子？ 对，有点那个意思吧。 有那个感觉哈。 对对对对。 还有其他风格吗？ 其他的就是咱们这个机器人时代。机器人时代就是咱们展想到以后了。 机器人时代。 对，机器人时代。 陶土。 陶土。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是那个 大部分都是一些复古的元素吧。 总之就是首先从环境上就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舒服的非常难忘的那种感受。 对对 对, 对、 嗯、好，那除了环境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呢？就除了装修风格，从菜品上， 菜品 口味上， 菜品上的咱们的这个菜啊，基本上你像咱们羊肉串主打的吧，羊肉串全是没有经过腌制的这个羊肉，你吃到的。 这个如果我要加盟的话，是你来教我这个手艺吗？ 对， 还是说你每天给我配呢？ 对，就是我们教会你怎么去选材。明白吧？ 就你教给我手艺，不是每天总部来配送的。 对对对，我们这儿呢，我们不赚这中间这个利润，我们是直接教会你怎么去选材。当地材料。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吧？ 对的。所以说咱们这一块呢，就是现在去的培训的人员呢，第一步带你就是采购，核算成本， 教你怎么去， 对，教你去怎么去做， 怎 么 样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怎么样赚钱， 对对对，把这个菜品做到最完美，是这样。 好，感谢，再来插播一下广告哈，就是加盟热线是400-050-9100400-050-9100。好了，王经理，在我去某个时间吃饭的过程当中，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他那个烤串儿，不是烤好了给你端上来的，是烤成半成品，端上来然后自己再接着烤，是吗？ 咱们这个呢是基本上是全生的，现在上来，我们把这个技术现在已经研究了，全生，把这个肉串上来全生的。 哦，那是我记错了。 对，全程由我们服务员帮您盯着。完了之后呢，去吃饭的时候，基本上你不用，你都不用管，收了之后服务员会跟你说这儿收了，你就拿出来直接吃了。 哎，那这样就直接大大减少了这个等待的时间，是吗？ 对啊，对啊。所以说我们后厨也省人员了，完了前厅这块也省人员。 我知道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上去想的话，每到了夏天，特别是在大排档，我最讨厌的一点就是点完菜要好久好久好久之后才上，因为每一桌都会点很多串儿，在那边喝啤酒边吃啊，等等的，可能都会吃到凌晨。然后当上座率一高起来，说满座啊等等的时候，又真的是那个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烧烤师傅烤不过来的， 烤不过来的。一般的，你像有我们这个店最低是200平米吧，一般的如果说别人家没有咱们这个项目的，他最起码是要4个烧烤师傅才能进行过来，但是我们只需要一个就可以。 就不需要，就一个烧烤师傅在后厨烤那些食客自己不能烤的，比如说生蚝之类的。 对对，生蚝啊，扇贝啊，还有咱们这个海鲜大咖呀。 然后肉类的直接放到前厅，客户自己烤就可以了。 对，客户自己烤。 有服务员帮忙盯着，烤好了会告诉你，你拿出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的。还有当然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下排烟系统。 对， 关于这个下排烟系统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卖一个关子哈。又到了咱们的广告时间了，所以还是要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前再次的和您说一下，某个时间是一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如果您最近有开店的打算的话，夏天也到了哈，不妨来投资开一个串吧。一夏天的时间能赚点小钱吧。 一夏天的时间，这个店是肯定是要回来的。 真的一年回本啊？ 不到一年。对对， 就能回本。 对对对， 您确定？ 这个我们很确定。我们 做买卖这么赚钱吗？ 对对对对。 好吧，好，那这样我们感兴趣的听友直接打电话好了哈，电话号码是400-050-9100-400-050-9100。对对对，400-050-9100。 对， 400-050-91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景象，那是我逃避回不去的故乡。当天老妈子又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堂堂天老妈子心接近满乡，那是我逃避 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呢16:37，感谢回到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江帆。今天有机生活，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开店，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某个时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招商经理王经理哈。某个时间是一家串店，一家串吧。 嗯，对。 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某个时间的一些特色哈，比如说包括首先装修风格就让人眼前一亮。 对对。 啊，如果说您要来加盟的话，这个装修是公司给统一免费设计的是吗？ 对，所有的设计，包括咱们这个刚才您说的下排烟，都是咱们公司统一设计的。 好，那我们在说这个设计之前，还是想来聊一聊您刚才说这个下排烟的系统哈。下排烟啊，按照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我觉得有一点像经常我们有那个拜佛的人点那个熏香的时候会有那种下流香。 对， 它是那个 会有那种下流香， 对，它那个香，那个一般香那个点完了之后，那个烟都往上走的嘛，它不是，它是往下走的，很漂亮，感觉有点像瀑布流水似的。 对，它、那个、 和那个盆景搭配在一起哈， 对，那种是很漂亮。 对，我觉得那个下排烟给我的感觉觉得很像哎。 这个我要给你纠正一下，咱们这个呢不是他们那种下流香。咱们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市场上所都能买到的这个木炭。对，它的烟是肯定是要往上走的。 对， 因为通过下边下在这个桌子下边呢，就做提前去埋设一些管道。完了之后呢，把它从桌子上面这个烟呢，从直接抽到下边去。完了再通过一个终端，把它排到咱们室外，做完之后净化之后再排出去。 其实就是说，因为大家很多人现在对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关注了，说一定要少吃烧烤，特别吃烧烤的时候不能喝啤酒，为什么呢？会觉得烧烤致癌。 没有啊，因为咱们某个时间这块问题也是经过咱们之前所接触到的烧烤所遇到这些问题，我们都已经把它解除了。 就是烧烤为什么会致癌呢？实际上是因为您来解释。 这个烤的时候这个肉制品啊会滴油啊。油滴到下边这个碳上面，它会产生烟。烟再出来之后，出来这个烟上面它就会含有很多的致癌物。 其实就是油滴到木炭上之后会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对。 生成的这个就是火熏火燎的这个烟，如果接触到食物上，就会在食物的表面附着沉淀，形成这个致癌的物质哈。那所以我们某个时间这个下排烟的目的是什么呢？ 下排烟第一点是要健康。 就是让这个产生的有毒气体，这个火熏火燎的这个烟儿不接触到食物，不要让它附着在食物上。 不接触，它的烟是不会接触到咱们食物的。所以说直接从下面把它拍走，咱们就直接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 是的，没错。我可以给大家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肉在上面，木炭在下面烧，木炭烧完了之后，这个烟肯定得往上跑，对吧？ 对。 但是它在木炭下面，木炭周围就加入了一套这个排烟的系统，抽，把这个烟，当烟还没有接触到肉的时候，直接就抽走了。 对，直接。 但是因为那个烟是白色的，所以在您的这个眼睛里面所看到的哈，可能就和我看到的一样了，有点像下流烟的那个形式。 对。 它也有点像小喷泉。 它会先往上走，但是往上走了一会儿会儿之后，还没接触到肉呢，就咕嘟咕嘟全下去了，就被抽走了。 对，因为它气流往下抽嘛。 嗯，哎，挺像喷泉的，确实是。 挺像 对，挺像。 对，这种视觉效果上挺像喷泉。 嗯，视觉还挺漂亮的呢。 对对，一开始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任何一家店都解决不了。 嗯， 我们是第一家。 嗯嗯 嗯，所以还是很健康的哈，倡导的一种健康生活、健康的理念。 对。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费用的问题哈。嗯，很多听众也都问了，说这个哎，加盟某个时间的话是要有加盟费吗？这个加盟费怎么算嘞？ 对，这个加盟费呢，是我们按根据咱们平米来的，200平米以内呢，咱们公司是不做的。 嗯 嗯，200平米呢，却起步是200平，200平呢，我们的加盟费是15万。 嗯 嗯，15万呢，它包含有很多这个总部免费送你的这些东西。 嗯，都送什么呢？ 像店面的设计， 嗯， 还有 就是免费设计。 对，咱们这个专用烤炉。 嗯 啊，完了之后还有、 就是刚才说那个下盘烟的那个烤炉， 对对对对， 嗯 啊，它自动翻转的烤炉，还有一个是下盘烟的这个管道。 嗯， 啊、 其实就是烤的这一套， 对， 免费送 这一套，还有另外前厅的餐具、 嗯， 服装、菜谱，还有这个。带电的工作，这都是咱们公司免费的。 嗯嗯嗯，那所以说，作为这个商家自己的话，需要有什么开销呢？ 嗯，商家所需要出的费用也就装修了吧，其他都没有啥。 房租， 对，装修、 嗯、 房租就这些、 嗯。自己付房租，然后装修呢，咱们是给免费出设计方案。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商家付这个装修的物料和工人费就行了。自己装修装完了之后，还有啊，还有这个员工的工资。 员工的工资、 嗯、 这些属于后期开支。 嗯，但是员工工资很少哎。 员工工资现在根据哪来说呢？嗯， 对吧？不是，我是想说哈， 嗯、 你看，您刚才也说了、嗯，如果是全部后厨烧烤师傅来烤的话，那这一个店得请多少烧烤师傅呀？烧烤师傅的工资好贵的，一夏天。 现在烧烤师傅的工资很高的。 对，嗯、然后这个这样的话，我们直接省掉了烧烤师傅的 工资费用。对，咱们直接把烧烤的师傅给省掉了， 嗯、 而且呢、 嗯， 招的这个厨师呢，咱们只需要那些只要会切就可以了。 嗯嗯，是吧、 啊？ 那会串串就行。 对，会切会串串就可以了、 嗯、 啊、 嗯。 所以说他们的工资呢也不会很高。 嗯 啊 嗯， 所以说针对咱们投资这块成本还是很低的。 嗯，所以这些都是商家自己来担负的。 对、 嗯，这15万的费用里面包括前期的员工的培训、 嗯、 店面的选址， 对， 然后装修的设计方案， 对 啊，包括后期的这个餐具、 嗯、餐具所 菜单、前厅的服务员的服装。装嗯，都包括了、 嗯、 硬件的话是包括烤串机、 烤 的这一套 桌子、 嗯、 这些都有、 嗯、桌椅， 对， 是桌椅全部配齐吗？ 这个椅子呢是咱们都是现场做的。 哦、 嗯、 哦， 都在装修里 面。嗯，好的好的，那所以您感兴趣的话哈，都可以来打个电话直接咨询一下就好了。电话呢是 400-0509-100， 400-0509-100，400-0509-100。好了，这里是您最喜欢的有机生活，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和陈洁林，只怕不再遇上。 想再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来，有机生活，我们继续和您聊某个时间。某个时间是个什么呢？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播报哈，说当当当，现在是北京时间某个时间。某个时间这个名字还是蛮好玩的，好吗，经理？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这样，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和大家再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吧哈。如果您正合适有创业或者说搞个副业的想法，都可以来加盟一下某个时间。 是的。 来，我们时间交给王经理。 好的，北京某个时间，从2008年开始呢，一直到现在，我们只做于只全致致力于这个 烧烤 烧烤业，有着一个接近10年的经验，这个一个全国80多家连锁企业的一个品牌，如果说您考虑就是投资啊也好，完了之后副业也好，我建议您呢、考虑一下我们某个时间。北京150,000，外地100,000起。 这是加盟费哈。 加盟费。 北京150,000的加盟费，外地100,000的加盟费。那这加盟费都包括什么呢？ 加盟费呢，包括咱们这个所烧烤的这个设备、餐具、服装等等，这些都是咱们总部统一给您提供。您所投资的呢，只需要装修和房租。 装修、房租， 对， 还有员工的这个 员工的工资啊， 工资这些是您自己来负担的。 对，这是一个我们呢是一个一条龙服务，从选址到装修，一直到后期的开业指导，都是由我们总部统一给您来服务。完了之后呢，一直到您开业以后看到回收钱呢，我们才会把咱们这个人员撤回总部。 就等到您回本了， 对， 看到回头钱了之后，这管家就撤了。 对，我们只负责把您带上，是让您不走弯路，把您带上咱们这个餐饮的正轨。 不需要您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摸索了。 对， 直接跟着一个成功的模式去走就可以了，模式化的东西。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的招商电话呢？ 我们的招商电话呢是400-0509-100，400-0509-100， 400-0509-100，400-0509-100。好的，那么今天的有机生活到这里就和您再见了。您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好音乐陪伴着在路上的您。 去哪里？